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五， 唐三手中海神三叉戟一横，挡住了比比东一记朱刃连斩，被轰击的后退，但他也用一记虎鲸邪魔斧给比比东身上留下了一道伤痕，同时大喝出声。他虽然在和比比东战斗，但同样也关注着全场的局面，而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早有准备。这次总攻天斗帝国可谓计划周全，为了趁比比东重伤一举拿下，已是全力以赴。小五与唐三心意相通，自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强力的对手，只是在敌人中游动，此时立刻一个瞬间转移脱离战场，整个人从城头跃起，娇躯在空中旋转，一点红光从他右手处瞬间甩出，宛如流星一般朝着空中那七八十名武魂殿飞行魂圣中心位置飞去。当那红光从小五手中飞出的同时，唐三的心跳几乎是骤然加速，比比东第一次从唐三眼中看到了狂热的光彩。 这一刻已经等待太久太久了，这不只是来到这个世界后经历过的20多年，更是要加上前一个世界的20多年啊！ 一向冷静的他竟然会出现这样的变化，那团红光究竟是什么？ 挡住那红色的东西，快！ 唐三也意识到了自己神态上露出的破绽，可就算是他这样沉稳的心性，此时此刻却也根本无法抑制内心的激荡。是的，从小五手中飞出去的那一点红光，正是几乎耗费了唐三前一世全部心力才研究成功的佛怒唐莲。尽管在这一世，这枚佛怒唐莲并非他亲手制造，但那精细的图纸，每一片莲花花瓣的设计，全都是他数十年心血的结晶。终于要看到这唐门最强击阔类暗器之一的威力了，又是倾注了他前一世全部心力的杰作，他怎能不激动呢？从昊天宗归来，唐三就将楼高神将所制造的这几件暗器都给了小五防身，直到此刻小五才用出了第一朵佛怒唐莲。那红色的光芒正是佛怒唐莲中心看上去如同红宝石一般的所在闪耀出的光彩。当比比东高喊出声时，那些魂圣们在空中不禁略微停顿了一下，茫然不明白比比东所说的是什么。佛怒唐莲体积不大，而且没有任何魂力波动产生，飞行的轨迹很简单，上面散发的光芒也不算强烈，看上去就只像是一朵小莲花而已，又岂会引起这些强大魂师们的注意呢？而就在这时，先前被唐三抛出的胡列娜却猛地从城头扑了出去，追向佛怒唐莲。他的实力毕竟相当强大，身体冲出去的速度在一瞬间竟然超过了佛怒唐莲飞行的速度。而就在这时，胡列娜身体忽然一紧，已经被坚实的蓝银皇捆了个结实，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整个人就已经被反拉而回，跌落城头。正是唐三那看上去并不如何强大，却每每都起到奇效的第二魂技寄生。出奇的是，比比东眼看唐三扯回胡列娜，居然没有趁此机会攻击，只是大口喘息着，他额头上已经充斥着一层细密的冷汗。唐三不断向他发动正面攻击，每一次抵挡他的精神力都会受到不小的牵扯，此时更是头痛欲裂，如果不是强行支撑着，恐怕早就崩溃了。不过他之所以没有趁着这个机会抢占先手，更多的是因为胡列娜。他是喊了要人挡住佛怒唐莲，但他绝不希望这个人是胡列娜呀。就在这时，那点红光已经飞到了天使军团魂圣们上方的位置，突然一沉向下坠落。此时天使军团的魂圣们自然也发现了他的存在，看到佛怒唐莲飞来，听到比比东的警示，他们自然明白这小小的东西绝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其中一名控制系魂师立刻用出了一股极为柔和的魂力，如同罩子一般笼罩向佛怒唐莲。他成功了。佛怒唐莲需要碰撞才能发挥出威力，像他这样用柔和的力量挡住是最好的选择。 伏怒堂连的威名胜在威力上，但却并不代表他没有破绽。但是当佛怒唐连加上一个唐三，那么他几乎就是毫无破绽。唐三眼中金光一闪，威冷的气息瞬间迸发，就连他面前的比比东都有窒息的感觉，本体与分身同时停滞了一下。下一刻，也就是那名控制系魂圣想要将佛怒唐连甩出去的瞬间，佛怒唐连中心那抹妖异的红色瞬间迸发， 爆！ 佛怒唐连的爆炸声是奇异的，清脆而动人，就像是金玉碰撞时产生的声音。但就是这么一声脆响，却成为了全场瞩目的焦点。在这一声轻响发出的同时，一团金红色的龙卷悄然扩散，半空中一共76名来自天使军团的飞行系魂圣们，就在那瞬间席卷而去的金红色龙卷过后，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之中，却再没了任何动作。要知道，这些魂圣此时都释放了自己最强的武魂形态，武魂真身呢。不知是哪一名魂圣身上先响起了这样的声音，红色的血雾几乎在一瞬间弥漫于半空之中，席卷了那76具身体。他们的人就像是破布娃娃一般，鲜血从身体的每一处狂喷而出，同时坠落下来。空中的唐家军惊呆了，地面的天使军团、圣龙军团惊呆了，比比东、胡列娜惊呆了，发出佛怒唐连的小舞也惊呆了。恢宏浩大的战场上，凡是看到空中这一幕的人全都惊呆了，哪怕是唐三自己也没有预料到 佛怒唐连竟然恐怖到了如此程度。在我的预料中，佛怒唐连所起到的效果应该是至少破开这些魂圣自身的防御。唐门最顶级的暗器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无视防御，或者说是极限破防。因此我的计划是凭借佛怒唐连至少对那76名魂圣起到拖延作用，并破掉他们武魂真身的防御，也就是破掉他们的第七魂技。 空中的唐家军已经开始准备第二轮诸葛神弩的发射了。这些魂圣虽然强大，但一旦武魂真身被破，他们的防御必然会降到最低，唐家军的下一轮骑射就能直接结果他们。可是佛怒唐连根本就没有需要唐三计划中的后手，自己就将那76名魂圣解决了。要知道，那可是76名魂圣，而且是开启了武魂真身状态的76名魂圣。一名天赋不错的魂师正常修炼至少需要30年才能达到魂圣境界，而佛怒唐连只在一瞬间就将这么多天使军团中的顶级强者毁灭。不只是杀伤性，其展现出那强大的威力所起到的震慑，就足以令武魂帝国的士气再次被强力打击。 那究竟是什么？ 唐门暗器，佛怒唐连。 蓝浩王万岁！杀！ 蓝浩王万岁！杀！ 没过多久，他也再次朝着比比东扑了过去。而半空中第二轮铿锵的爆鸣声也随之响起，这一次唐家军攻击的目标已经是那正面扑上的天使军团和圣龙军团魂师。已经赶到城外不远处的天斗帝国帝王雪崩正好看到了空中76名魂圣陨落的那一幕，他忍不住体内热血沸腾，狂呼出声。万岁的形容只能用于帝王，可此时此刻他却亲口喊出了唐三万岁的话，不只是为了鼓舞士气，也同时将唐三在天斗帝国的地位再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天斗帝国大军高喊着蓝浩王万岁的口号，疯狂地发起了冲锋。先前没有出现在阵前的工程器械此时也从后面运送了上来。尽管嘉陵关城头上全是强者在交手，但总有空隙的地方。在歌龙元帅的指挥下，天斗帝国大军就是要给予嘉陵关武魂帝国守军立体式的打击。地面的疯狂冲锋，半空中唐家军的诸葛神弩打击，令整个嘉陵关内坚固的防御开始出现破绽。大量天使军团低等级魂师覆灭在从天而降的诸葛神弩下。不仅有从天而降的诸葛神弩，正面还有天斗帝国魂师和大军的冲击。 天使军团、圣龙军团的魂师数量正在以极快的速度锐减着。唐家军没有多做逗留，他们在敌人稳住后方阵脚、吊上弓箭手军团之前，射完了弩机中最后一轮弩箭，然后立刻飞过城头，快速后撤。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急速飞行蘑菇城的时限也即将到了。三轮齐射，他们的攻击力完美地宣泄在了武魂帝国大军头顶，至少杀死了武魂帝国天使、圣龙两大魂师军团以及守城士兵多达20000余人，伤者更是不计其数。哪怕是重装甲士兵的厚重铠甲，也不可能阻挡住诸葛神弩喷射的铁晶箭头。10000名唐家军当然不足以决定这场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无疑为天斗帝国大军的冲锋打开了一个豁口。越来越多的天斗帝国大军涌入了嘉陵关内。当四座城门内的防御被彻底冲破时，伴随着隆隆巨响之声，天斗帝国重骑兵军团一举入城内。魂师的确强大，可面对数以万计的重骑兵冲锋，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他们又能杀得了多少呢？尤其是那些顶级魂师已经被缠在城头，这场总攻进行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从攻城战发展到了接触战，而天斗帝国百万雄师也都已经从嘉陵关外摧枯拉朽般地冲了上来。天斗帝国心地雪崩很清楚，只要等自己的大军有了超过1/5进入嘉陵关内，那么这场战争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到了那时候，敌人将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抵挡，哪怕是身在城头，正在唐三一次次沉稳而凶猛的攻击下越来越难以支持的比比东，此刻也有了几分大势已去的感觉。他心中犹豫着要不要下达撤退的命令，可是如果放弃嘉陵关之后，武魂帝国在天斗帝国大军面前就会被一马平川。一旦天斗帝国大军配合星罗帝国攻陷另一边的关卡，两大帝国合兵一处，那么武魂帝国恐怕就真的完了。魂师再强再多，也不可能与百万雄师在正面战场上冲锋。正在武魂帝国万分危急，城内已经开始节节败退，两大魂师军团也要抵挡不住那钢铁洪流的时候，突然间数声长啸从嘉陵关后方响了起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